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徐凌波，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设计秒杀系统时应该注意的五个架构原则。说起秒杀，我想你肯定不陌生。那这两年，从双十一购物到春节抢红包，再到12306抢火车票，秒杀的场景处处可见。简单来说，秒杀就是在同一时刻有大量的请求争抢购买同一个商品并完成交易的过程，用技术的行话来说，就是大量的并发读和并发写。不管是哪一门语言，并发呢都是程序员们最为头疼的部分。那同样对一个软件而言也是这样，你可以很快增删改查做出一个秒杀系统，但是要让它支持高并发访问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比如说，如何让系统面对百万级的请求流量不出故障？如何保证高并发情况下数据的一致性写？完全靠对服务器来解决吗？这显然不是最好的方案。那在我看来啊，秒杀系统本质上就是一个满足大并发、高性能和高可用性的分布式系统。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如何在满足一个良好架构的分布式系统基础上，针对秒杀这种业务做到极致的性能改进。如果你是一个架构师，你首先要勾勒出一个轮廓，那想一想如何构建一个超大流量、并发读写、高性能以及高可用性的系统。那这其中啊，有哪些要素需要考虑？我把这些要素总结为四要一不要。一呢，是数据要尽量少。所谓数据要尽量少，首先是指用户请求的数据是能少就少。请求的数据呢，包括上传给系统的数据和系统返回给用户的数据。那为啥数据要尽量少呢？因为首先这些数据在网络上传输需要时间，其次呢，不管是请求数据还是返回数据都需要服务器做处理，而服务器在写网络时通常都要做压缩和字符编码，这些啊都非常消耗 CPU， 所以呢，减少传输的数据量可以显著减少 CPU 的使用。例如我们可以简化秒杀页面的大小，那去掉不必要的页面装修效果等等。其次呢，数据要尽量少，还要求系统依赖的数据能少就少，包括系统完成某些业务逻辑需要读取和保存的数据。那这些数据啊，一般是和后台服务以及数据库打交道的，调用其他服务会涉及数据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而这呢也是 CPU 的一大杀手，同样也会增加延时。而且啊，数据库本身也容易成为一个瓶颈，所以和数据库打交道越少越好，数据越简单越小则越好。第二，请求数要尽量少。用户的请求页面返回后啊，浏览器渲染这个页面还需要包含其他的额外请求，比如说这个页面呢依赖的 CSS、 JavaScript、 图片以及 AJAX 请求等等都定义为额外请求。这些额外请求呢应该尽量少，因为浏览器每发出一个请求都多少呢会有一些消耗。例如呢，建立连接要做三次握手，有的时候啊有页面依赖或者连接数限制，一些请求还需要串行加载等。另外，如果不同请求的域名不一样的话，还涉及这些域名的 DNS 解析可能会耗时更久。所以你要记住的是，减少请求数可以显著减少以上这些因素导致的资源消耗。例如减少请求数最常用的一个实践就是合并 CSS 和 JavaScript 文件，把多个 JavaScript 文件呢合并成一个文件，在 URL 中用逗号隔开，这种方式在服务端仍然是单个文件各自存放，只是啊服务端会有一个组件解析这个 URL， 然后动态把这些文件合并起来一起返回。第三，路径要尽量短。所谓路径啊，就是用户发出请求到返回数据这个过程中需要经过的中间的节点数，通常这些节点可以表示为一个系统或者一个新的 socket 连接。那每经过一个节点，一般都会产生一个新的 socket 连接。然而呢，每增加一个连接都会增加新的不确定性。从概率统计上来说，加入一次请求经过五个节点，那每个节点的可用性是 99.9% 的话，那么整个请求的可用性是 99.9 的五次方，约等于 99.5%。所以呢，缩短请求路径不仅可以增加可用性，同样可以有效提升性能并减少延时。那要缩短访问路径呢，有一种方法就是多个相互强依赖的应用合并部署在一起，把远程过程调用变成 JVM 内部之间的方法调用。在大型网站技术架构演进与性能优化一书中，我也有一章介绍了这种技术的详细实现。第四呢，就是依赖要尽量少。所谓依赖，指的就是要完成一次用户请求必须依赖的系统或者服务， 这里的依赖啊，指的是强依赖。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呢，你要展示秒杀页面啊，那这个页面必须强依赖商品信息、用户信息，还有其他如优惠券、成交列表等这些对秒杀不是非要不可的信息。那这些弱依赖在紧急情况下就可以去掉。要减少依赖呢，我们可以给系统啊进行分级，比如零级系统、一级系统、二级系统、三级系统。零级系统如果是最重要的系统，那么零级系统强依赖的系统也同样是最重要的系统，以此类推。那注意啊，零级系统呢要尽量减少对一级系统的强依赖，防止呢重要的系统被不重要的系统拖垮。比如支付系统是零级系统，而优惠券呢是一级系统的话，那在极端情况下可以把优惠券给强级，防止支付系统被优惠券啊这个一级系统给拖垮。第五呢，不要有单点啊，系统中的单点呢可以说是系统架构上的一个大忌，因为单点意味着没有备份，风险不可控。那我们设计分布式系统呢，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消除单点。那如何避免单点呢？我认为关键点啊是避免将服务的状态和机器绑定，即把服务无状态化。那这样呢，服务就可以在机器中随意移动。那么如何把服务的状态和机器解耦呢？这里也有很多实现方式。例如啊，把和机器相关的配置动态化。那这些参数呢，可以通过配置中心来动态推送，在服务启动时动态拉取下来。我们的这些配置中心设置一些规则来方便的改变这些映射关系。应用无状态化是有效避免单点的一种方式，但是像存储服务本身很难无状态化，因为数据啊要存储在磁盘上，本身呢就要和机器绑定，那么这种场景呢一般需要通过冗余多个备份的方式来解决单点问题。前面啊介绍了这些设计上的一些原则，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一直说的是尽量而不是绝对。我想啊，你肯定会问，是不是请求最少就一定好呢？我的答案是不一定。我们曾经呢，把有些 CSS 内连进页面里，这样做可以减少依赖一个 CSS 的请求，从而加快首页的渲染，但是也同样增大了页面的大小，又不符合数据要尽量少的原则。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提升首屏的渲染速度，只能把首屏的 HTML 依赖的 CSS 内连进来，其他 CSS 呢，仍然放到文件中作为依赖加载，尽量实现首屏的打开速度与整个页面加载性能的平衡。所以说架构啊是一种平衡的艺术，而最好的架构一旦脱离了它所适应的场景，一切都将是空谈。我希望呢你记住的是，这里所说的几点都只是一个个方向，你应该尽量啊往这些方向上去努力，但也要考虑平衡其他因素。那前面呢我说了一些架构上的原则，那么针对秒杀这个场景，怎样才是一个好的架构呢？那下面啊，我以淘宝早期秒杀系统架构的演进为主线，来帮你梳理不同的请求体量下我认为最佳秒杀系统的架构。如果呀你想快速搭建一个简单的秒杀系统，只需要把你的商品购买页面增加一个定时上架功能，仅在秒杀开始时才让用户看到购买按钮，当商品的库存卖完了也就结束了。这就是当时啊第一个版本的秒杀系统实现方式。但随着请求量的加大，比如从10000每秒到了100000每秒的量级，这个简单的架构很快就遇到了瓶颈，因此呢需要做架构改造来提升系统性能。那这些架构改造包括：第一，把秒杀系统独立出来，单独打造一个系统，这样呢可以有针对性的做优化。例如呢，这个独立出来的系统就减少了店铺装修的功能，减少了页面的复杂度。第二，在系统部署上也独立做一个机器集群。那这样秒杀的大流量就不会影响到正常的商品购买集群的机器负载。第三呢，将热点数据如库存数据单独放到一个缓存系统中，提高读性能。第四，增加秒杀答题，防止有秒杀机器抢单。此时的架构系统变成了下图这个样子。那最重要的就是秒杀详情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新系统，另外一些核心的数据放到了缓存中，那其他的关联系统也都以独立集群的方式进行部署。然而呢，这个架构仍然支持不了超过100万每秒的请求量，所以呢，为了进一步提升秒杀系统的性能，我们又对架构系统做了进一步升级。比如第一，对页面进行彻底的动静分离，使得用户啊秒杀时不需要刷新整个页面，而只需要点击强保按钮，借此呢把页面刷新的数据降到最少。第二，在服务端对秒杀商品进行本地缓存，不需要再调用依赖系统的后台服务获得数据，甚至呢不需要去公共的缓存集群中去查询数据。这样不仅可以减少系统调用，而且能够避免压垮公共缓存集群。 第三呢，增加系统限流保护，防止最坏情况发生。那经过这些优化呀，系统架构变成了下图的样子。那在这里呢，我们对页面进行了进一步的静态化。秒杀过程中不需要刷新整个页面，而只需要向服务端请求很少的动态数据。而且呢，最关键的详情和交易系统都增加了本地缓存，来提前缓存秒杀商品的信息，热点数据库也做了独立部署等等。从前几次的升级来看呢，其实啊，越到后面需要定制的地方越多，也就是越不通用。比如把秒杀商品缓存在每台机器的内存中，那这种方式呢，显然不太适合太多的商品同时进行秒杀的情况，因为呢，单机器的内存始终有限，所以要取得极致的性能，就要在其他地方，比如通用性、易用性、成本等方面有所牺牲。好，来让我们回顾一下前面的内容。我首先介绍了构建大并发高性能高可用系统中几种通用的优化思路，并抽象总结为四要一不要原则，也就是数据要尽量少，请求数要尽量少，路径要尽量短，依赖要尽量少，以及呢不要有单点。当然了，这几点呢是你要努力的方向，具体操作时呢还要密切结合实际的场景和具体条件来进行。然后呢，我给出了实际构建秒杀系统时根据不同级别的流量由简单到复杂打造的几种系统架构，希望能供你参考。那当然这里面呢我没有说具体的解决方案，比如缓存用什么呀，页面静态化用什么，因为呢这对于架构来说并不重要，那作为架构师你应该时刻提醒自己的主线是什么。那说了这么多，总体上呢我希望给你一个方向，就是想构建大并发高性能高可用的系统应该从哪几个方向上去努力，然后呢在不同性能要求的情况下系统架构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去做取舍。同时呢你也要明白，越追求性能极致啊，系统定制开发就会越多，同时呢系统的通用性也就会越差。最后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和我分享你在设计秒杀系统时的一些经验和思考，你的经验呢对我们这个专栏来说